资需谨慎。 北京时间8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别麻烦了，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前一段时间，由北京人艺在去年新排的话剧《大宋诗》再度登上了首都戏剧舞台。这个故事取材于传统的戏曲名篇《四进士》，主人公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壮王宋世杰。编剧郭启宏和老艺术家蓝天野、青年导演韩青联手，在嬉笑怒骂之间，将一个民间宋诗的形象鲜活地立在了舞台上，把一个老故事解读出了新意。90后，年过九旬的老艺术家蓝天野和青年导演韩青之间思路上的碰撞，更是大家所关心的话题。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咱们就从这部话剧《大宋诗》开始聊起，也来聊聊仁义老艺术家蓝天野先生的艺术人生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去年5月，北京仁义建院65周年的献礼作品《大宋诗》首演，90岁的老艺术家蓝天野再度老将出马，并且邀请了青年导演韩青和他一起共同指导这部原创话剧。大宋诗由仁义著名编剧郭启宏执笔，取材于传统戏曲剧目《四进士》，主要讲述了宋世杰追求正义、仗义直言的善举，以及4个同科进士因为不同的三观而导致的不同命运。今年5月11号，大宋诗这台话剧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演出，而导演蓝天野先生也正式步入了90后，今年他已经91岁高龄了。不过在每一个排练日，他都早早地来到剧场，一丝不苟地指导青年演员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句台词。虽然已经经历了一轮演出，但是到了2轮排练，蓝天野依然非常专注，而他更看重的是寻找，让每个演员去寻找新的东西，从细节处找到更多的可能性。说到这儿，我们就来聊聊蓝天野先生的话剧演艺历程。蓝天野是北京人艺建院后的第一批演员，也是人艺早期培养的一位导演。几十年来，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，他先后塑造了北京人中的曾文清、茶馆中的秦仲义等重要角色。1944年，17岁的蓝天野考入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，学习的专业是油画。不过那个时候正值抗战，在革命气息的感召之下，蓝天野也放下了绘画，加入了革命宣传的队伍。当时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，学生剧团的人接触新文化比较多，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。蓝天野第一次登上话剧的舞台，就是被学生剧团的同学拉着上去的。那是1944年的冬天，而那位同学就是演员濮存昕的父亲苏民。苏民对蓝天野说，咱们一块儿演个话剧吧。蓝天野一听很感兴趣，但他却没想到自己这话剧一演就是几十年。19岁的时候，蓝天野要出演一个老农民，这位城里的青年就跑到京郊， 到农村坐在井沿边上和老乡们闲聊，观察体会农民的言谈举止。演北京人里的文青，他虽然最晚进组，却一直在反复琢磨应该怎么塑造这个角色。曾文清是什么样的？一个世家子弟，能诗善画，称得上有才情，会养鸽子，放风筝，还抽大烟，而且很重感情。蓝天野以此来比照自己，画画可以，诗词还要补补，放风筝略懂，鸽子没养过，但读过歌经，再去请教懂行的人。大烟虽没抽过，但也得懂，怎么个抽，引上来是什么样。茶馆中的秦仲义又是一个代表，这个富贵逼人的角色和生活中的蓝天野相去甚远，之所以能够成功，也是依靠下生活。蓝天野被介绍去访问当时的一位民族资本家，但因为资本家太忙，蓝天野反而和他的家人仆人关系更为密切，并且通过观察他的家居陈设、玩物古董来体会这个人物的性情。从1944年在学生剧团的演出开始，蓝天野70多年的表演生涯，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，归根到底就是这一点，表现生活当中具体的人物。1987年年满60岁的蓝天野从北京人艺退休，而此后的20多年里，他彻底离开了话剧舞台，不再导戏，也不再演戏，也不再看戏。有十多年的时间，他甚至一趟人艺都没回过。上世纪90年代以后，蓝天野又捡起了自己心爱的画笔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国画的创作中，并且多次举办个人画展。直到2011年，时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用一顿鸿门宴把蓝天野找了回来。蓝天野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我当时啊是真的不想回来，我以为隔了20多年肯定会太生疏了，我就说不行，你别找我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演戏了。对于这个重回舞台的邀约，蓝天野虽然犹豫不决，但最终还是答应了。而这一答应就停不下来了，从家甲子园到吴王金戈越王剑东之旅，一步接着一步，有的是导，有的是演。当蓝天野再次回到仁义排练场的时候，就好像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一样。 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，你一定想知道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啊，咱们是从北京人艺的话剧《大宋诗》聊起。这部剧是由91岁的老艺术家蓝天野和青年导演韩青共同执导，讲的是明朝著名的壮王宋世杰的故事。那这个时段呢，咱们就来聊聊这位壮王宋世杰的历史故事。在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，我们看到的宋世杰可能是个梳着大辫子的清朝人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宋世杰应该是明成化年间信阳州人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信阳市人。这位宋世杰幼年家道贫寒，虽然读过经书，但仕途却并不平顺。明朝正德年间，宋世杰曾经干过代书的营生。嘉靖初年，他又在衙门当过刑房书吏的差事。由于他生性耿真，不会阿谀奉承，平日里又喜欢行侠仗义，常常带人书写状纸，不收分文，为民伸冤明屈。道台老爷本来就对宋世杰没钱孝敬自己感到大为不满， 又见他总是爱多管闲事，经常顶撞自己，更是十分恼怒。道台老爷就找了个机会，以办事傲上和包揽辞送的罪名，革掉了宋世杰行房书吏的差事。之后，宋世杰就在信阳州外的小街上开了家饭店为生。再说到京剧里的四进士这个传统剧目，它原本是徽班的一出四本连台本戏，在清朝光绪年间改成了京剧。这出剧目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。明朝嘉靖年间，河南上蔡县有个叫做姚廷春的人，和他的妻子田氏为了谋夺家产，设计毒死了他的弟弟姚廷梅。田氏的弟弟田伦是当时的江西巡按，官高势大，恣意妄为，所以这两个人在害死弟弟之后，又诬陷弟媳杨素贞与人通奸，把他转卖给了一个叫杨春的人。没想到买妻的这个杨春是个好人，他觉得素贞非常可怜，就扯碎了婚书，并且和素贞结为兄妹，一同去信阳告状。这件事正好被微服查访的河南巡按毛鹏看到，毛鹏很是感动，当场给他们写了上告的诉状。这对义兄妹到了信阳之后，又遇到一贯见义勇为、爱打抱不平的宋世杰，宋世杰也决定要替杨素贞伸冤报仇。可是这件案子所牵涉的官吏位高权重，知县刘提贪杯受贿，江西巡按田伦密信行贿，信阳道台故毒贪赃枉法，而且他们三个和毛鹏是同年进士，四个人还是结义弟兄，这就是四进士的来历。可这位宋世杰却不畏权贵，他足智多谋，抓住了案情的关键，终于把刘提、顾独、田伦这三个地方官一齐告倒了。毛鹏也很争气，他没有徇私枉法，而是秉公办事，获得了当时百姓的赞扬。说起来，这部京剧《四进士》一开始的主角其实是毛鹏和杨素贞，宋世杰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配角。经过不断的演化之后，宋世杰这个人物才转变成了剧中的主角。《四进士》这个剧目也成为了已故京剧大师周信芳、马连良的代表剧目。1956年由周信芳等主演的彩色京剧艺术片《宋世杰》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，更是将四进士和宋世杰这个人物的影响力推向了高点。后来这个故事又被改编成了粤剧《审死官》，周星驰和梅艳芳主演的那部同名电影也是从这儿改编来的。 我是中间人，这个是佣金嘛？ 我什么时候买房子啊？ 谁说没有啊？村口花旦黄啊， 花旦黄专门喜欢搞女人，花旦黄何大人怎么会认识？ 何大人不认得，何夫人他买的 啊。你跟花旦黄买房子？ 我没有啊，老爷。 你们女人真是没有良心，何大人日夜辛劳工作，赚的又不多，你拿去添小白脸，你真是的。哎，房子买多少钱呢？ 花了5000两啊。 哎呀，你居然拿5000两去倒贴男人。 你不要听他的，我哪来的5000两？ 你没有5000两。哦，那5000两连我都不敢收，你竟然拿去倒贴男人。 哎呀，那5000两我一分钱也没花呀。 你撒谎，山西布政5000两你没用过，怎么会在我老婆身上？ 你有病啊，山西布政的5000两在我房里。 啊，山西布政的5000两在他房里啊。 何夫人，烦劳你了，你可以回去睡觉。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田阳。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周星驰的经典喜剧电影《审死官》的一个小片段，听了这段公堂上辩论的戏码，大家应该对撞王宋世杰的故事就更有印象了。不过咱们还是回到今天节目的主角，北京人艺的话剧《大宋诗》上，继续来聊聊这部剧的导演、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先生的故事。说完了戏剧，在戏剧之外，绘画同样也是蓝天野先生一生钟情的艺术追求。 谈起学画的经历，蓝天也说他演戏其实才是阴差阳错，是极偶然的。最早他学的就是画画。蓝天也从小就喜欢画画，对各种能入画的东西都有兴趣。小时候他家住在白塔寺附近，每逢逛庙会的时候，他就会把琳琅满目的民间工艺品画下来，还经常去戏园子里寻找绘画的对象，脸谱、戏装、兵器都是他的模特。1944年，蓝天野如愿考入了当时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，也就是今天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。他进入了油画系，希望在那儿可以实现他的艺术理想。那个时候的蓝天野对绘画已经到了入迷的程度，他成了班里板报美术版面的设计者，还经常在课堂上偷偷地画老师，甚至还在学校的板报上开辟了一个美漆艺师的漫画专栏。说起来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舞台艺术生涯里，蓝天野一共主演了70多部话剧，特别是《茶馆》这部中国现实主义话剧的巅峰之作。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也成为了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。但在荣耀的背后，蓝老却抱有莫大的遗憾，他遗憾的就是在这大半个世纪中，我因为演戏而把绘画扔下了。其实蓝老的绘画基础对于他的演艺事业是很有帮助的，长期的绘画创作培养了他对于造型、动作、氛围的感觉，他总是坚持自己给自己化妆，化妆师为此还对他有些意见，他却说，人物是我创造的，我自己才能画出对人物的理解。蓝天野认为演戏也是一门造型艺术，需要运用美学上的感受，而导演演员如果不懂美术才是很大的遗憾。有这么一个小故事，是蓝天野80多岁的时候参演了人艺话剧《家》，饰演的是冯乐山这个角色。老人家却对他的造型胡子的长度不太满意，别人跟他说观众不会在意冯乐山胡子有多长的，毕竟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，而蓝天野却坚持说，不行，我是搞美术的，人物外形和内心有着紧密的联系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蓝天野在上海认识了许多画家，并且一起去看望了林风眠、潘天寿等绘画大师。由于他当时脑子里整天想的就是画，也经常接触画，终于在偶然的情况下认识了李苦禅和许林鲁两位老先生。从此他坚持每周最少3次，每次最少1个上午，向两位国画大师学习绘画，接受两位大师的悉心指导，风雨无阻。1986年，蓝天野举办个人画展，请许林鲁题字，许林鲁提笔就写了勤于笔墨，独辟蹊径8个大字，这无疑是对蓝天野书画的高度肯定。90年代以后，蓝天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国画的创作中，在深得两位国画大师真传的同时，他更是以齐白石的学我者生，似我者死为艺术信条，创作出了有着自己特色的绘画风格。他的画作用笔简练，设色典雅，颇具大气潇洒儒雅的风格。有人就评价说，蓝天野的画就像是他在电视剧《封神榜》中塑造的姜子牙一样，有风骨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风从哪里来？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。今天咱们从北京人艺的话剧《大宋诗》开始聊起。刚才呢，说到了蓝天野先生在退休之后潜心中国画的创作。其实在那段时间里，他不光画画，还客串出演了不少中国电视剧史上的重量级作品，比如《便衣警察》、《渴望》，以及刚才咱们提到的《封神榜》。节目最后一个时段，咱们来聊聊蓝天野先生拍摄这些电视剧的往事。1987年，由海岩编剧、胡亚杰、宋春丽主演的电视剧《 便衣警察，讲述了一个年轻警察的成长故事。这是海岩第一部被搬上电视荧屏的作品。刘欢演唱的一首主题曲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。在这部剧中，蓝天野饰演的是男主角周志明的女朋友萌萌的父亲。 心不甘，少年壮志不言愁。 1990年的50集电视剧《渴望》更是一部可以载入史册的电视剧作品了。举国皆哀刘慧芳，举国皆骂王沪生，万众皆叹宋大成，成了当年的一道独特风景。电视剧《渴望》由郑晓龙监制，卢晓薇、赵宝刚执导，张凯丽、孙松、李雪健领衔主演，而蓝天野饰演的就是王沪生的父亲，老爷子王子涛。他扮演的老父亲儒雅和蔼，当年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。蓝天野曾经回忆说，当年有位中年观众给他写了17页的信，把他悲惨的生活经历倾诉出来，只想让蓝天野当他的父亲。后来蓝天野给这位观众回了信，说我当不起。蓝天野说，观众们的感动使我更感动，但我就是一个演员。 像风是苦是甜，如今 电视剧《封神榜》同样也是一代人的荧屏记忆。1990年版的《封神榜》由上海电视台正大集团与一家香港公司合拍，蓝天野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代贤相姜子牙。不过蓝天野却说，他接拍这部剧的时候对剧本其实是不大满意的，自己也因此多做了很多努力。开拍之前，他读了几部道教史，几本词典，还去了北京的白云观，向道士请教掐诀念咒、踏罡步斗、做法事的规矩和手法。但到上海试装的时候，他发现服装不伦不类、粗制滥造，还带着许多亮晶晶的塑料珠片。后来才弄明白，服装组本来做了6-7稿的设计，但最后决定用香港方案，因为这个戏是合拍剧，前面已经闹了很多矛盾，最后上海台在服装造型上妥协了。幸亏姜子牙的那几套服装还不算太离谱。开拍之后，蓝天野又在剧本上，尤其是台词上进行了修改。剧本中的文王访贤本来写的是姜子牙对文王的造访感激涕零，但蓝天野认为这人物关系不对，因为姜子牙奉师命下界，任务就是辅佐姬昌，他是专候着对方来访的。蓝天野按照自己的意见修改了剧本，并且去找导演商量。最后文王访贤、文王归天的几场戏主要都是按蓝天野重写的剧本来拍的。回忆起这部剧，蓝天野就说，整个戏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，我只能说自己尽力了。回忆起半个多世纪的演艺生涯，蓝天野先生一共出演过多少个角色，他自己从来没有统计过，但他能够确定的是，每一个角色不论戏多戏少，包括临时被拉去顶替个群众角色都算在内，每次他都是认真去做的。仁义排练场里几十年来始终挂着的那四个大字，戏比天大，就说明了一切。今天关于仁义话剧《大宋诗》，关于蓝天野先生的艺术生涯，咱们就跟您先聊到这儿。节目最后送出一首非常怀旧的歌曲，来自电视剧《封神榜》的主题曲《神的传说》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聚散中有我，你我在。